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到自己房间门口，周迷敲了敲门，里头宋满应声说来了，脚步声走过来，将门打开了。周迷打量着他，目光有三分的凉。 以防万一，我还是给你买了，但我估计也多半用不到。 宋满笑嘻嘻地去拿他手里的东西。 嘿嘿嘿，这回用不到，我留着下回用啊。 谭燕西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这么快就倒戈了？ 哎，怎么能叫倒戈呢？是合作。上次你从巴黎回来，他就开始问我你生日有什么打算呀，那我也没料到你会来东京出差呀。还好我9月份就跟小白计划要来大阪玩，提前把签证给办好了，不然想给你惊喜还给不了呢。 都是谭燕西的主意？ 差不多吧。过来敲门是我想的，蛋糕放隔壁房间是他提的。他说你一定能猜出来是他安排的，不如呢就利用这个心理制造双重惊喜。 耍弄人心这种事他是挺擅长的。 周迷语气凉凉的，宋满当下都有点慌了。 姐，我不知道别的事情谭燕西怎么样，但今天这事儿他真挺用心的。他原本是真的抽不出时间来，我都跟他确认好几遍了，包括今天早上我还问他，他都说是真的来不了。他说说不定我做妹妹的来陪着你，你反而更开心一点。 周迷没有说话，宋满往他脸上看。 你没有生气吧？其实要是别的事情我真的不会愿意帮他的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，我肯定不插手。但这毕竟是你的生日，我也挺想陪你过的。 周迷摸摸宋满的脑袋。 你用心准备惊喜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有这么刻薄吗？ 周迷往茶几上看一眼。 花是谁订的？ 哼，这么大一束，日本的物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觉得呢？ 所以机票、酒店、礼物全是别人出的，你就出个人。 哎呀，我也有给你准备礼物呀，寄到东城了。 周迷对他的审问暂时告一段落。 你先睡吧，我去找谭燕西拿点东西，等会儿就回来。 不回来也行。 赶在姐姐手掌拍过来之前，宋满赶紧溜了。周迷去谭燕西门口敲门，片刻他过来将门打开，身上风衣脱了，仅穿着衬衫。将他迎进房间，他自己却往浴室去，叫他再稍等。舟车劳顿的颠簸实在受不了这仿佛尘土里打过滚的黏腻感，他要先去冲个凉。周迷坐在沙发上，有些许的无所适从。他看见垃圾桶里有被掰断的一支烟，猜测方才他应当是想点烟，但客房是禁烟的，只能作罢。浴室内侧传来隐约的水声，他更有如坐针毡之感。有一瞬后悔自己应该直接回绝掉谭燕西，不必还要什么多余的礼物。他常常被矛盾的心理支配，他双手抱着膝盖，手指头无意识地轻轻地敲着，为了放松，身体往后一靠，便察觉有什么滑下去。转头一看，是谭燕西搭在沙发靠背上的黑色风衣。他起身绕到后头去捡，他发誓自己真不是故意。手指去揽风衣，恰巧触到口袋里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，衣服掉下来时，他也差点掉出来。离口袋的边缘只有寸许，手指轻轻拉开口袋便能看见墨黑色的皮质盒子， 正面是竖向排列的 HW 的 logo， 即墨蓝色缎带，缎带上有银色的 Harry Winston 的字样，无法抑制的心脏跳拍。他通常都会适度克制自己的好奇心，但今天一种难言的情绪不断推着他往前，他不由自主小心翼翼地解开了缎带，再轻轻翻开盒子。或许鲜有哪个女人面对这样的一枚钻戒而不觉头晕目眩，她也不例外。几十粒镜透钻石烘托出一枚比拇指甲盖还大的海蓝色宝石，那净度和饱和度像是真将一泓海水凝固于此。周迷也不例外，他真有一刹的恍惚，但这一刹过后却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清醒。从开门看见宋满那一刻起，微微眩晕如彩云里的心情也瞬间荡然无存，反有一种更加说不出的难受。他低着头再看一眼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合上盖子，再照原样的缠上缎带，打上结，原封不动地放回口袋里。他将外套抱起来，妥善地搭在了沙发靠背上，再回到原处坐下。约莫过了5分钟，谭燕西出来了，穿的不是酒店的浴袍，而是白色棉质 T 恤和灰色的家居式卫裤。以前有时候周迷宿在他的公寓里会看见他这样穿，不多见的日常感。谭燕西走过来，隔了半臂的距离在他身旁坐下。周迷旋即起身问他 要不要喝酒。 谭燕西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，目光随他而去。靠近门口处有一个小冰箱，他蹲在地上将其打开，几缕头发自肩头滑落，微微的一荡。他身上所穿的白色针织长裙并非十分修身的款式，但蹲着的动作还是勾勒出腰臀和腿部的线条。谭燕西瞧了一眼，看见他自冰箱里拿出两罐朝日啤酒，便收回了目光。周迷走过来递给他一罐，自己开了手里的这一罐，仰头喝了两口，冰镇过后那微苦的滋味好像更觉绵长。周迷这时候才转头去看他，他正慢条斯理地去拉易拉罐的拉环，破开空气似的啪的一声。 明天下午几点回去？ 4点去机场。 那我请你们吃中饭。 都行。 谭燕西看他笑了笑，周迷目光瞥见他微微仰头喝了口啤酒，喉结微动，灯光下那一粒浅褐色的痣若隐若现。他收回视线，又不动声色地抿了一口酒，然后平静地问， 除了宋满带送的花，你还准备了别的礼物？所以呢？是什么？ 谭燕西偏头去打量他，好似在研判他此刻的心情。他微微挑了一下眉。 这是能直接剧透的？ 周迷仿佛很认可地点点头，转过头来看着他。 不过，其实我宁愿你没准备礼物。 谭燕西手臂一抬，搭在沙发靠背上笑问， 为什么？ 你不是已经给我准备了足够多的惊喜吗？你再送其他的只是边际效用递减。 谭燕西被他突然的经济学术语逗笑， 你都还不知道我要送你什么？ 不用知道，送什么都是一样，已经足够了。俗话不是说贪多嚼不烂，我是很怕透支快乐的人。 周迷很诚恳，话里甚有些劝诫的意思，而他的目光向来清澈而无由的几分坚定，他像是绝对不会迷惘。 这让谭燕西不由自主地往搭在沙发靠背上的自己的风衣看了一眼。 你真不好奇我打算送你什么？ 不好奇，万一太贵重我还不起，还会觉得…… 觉得什么？ 周迷不退不惧地看着他。 觉得你是圣之布。 周迷心里的原话更严重，说出口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做了美化。他想说的原话是，你是趁虚而入，太伤人做派，太急着兑现收益。但终究他还是觉得这么说过于露骨且伤颜面，没必要。谭燕西看着他笑了笑，有点不置可否的意思。 好严重的指控啊。 谭燕西笑过之后却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又问， 你说今晚的惊喜已经足够多了，那这里头包不包括我？ 周迷顿了一下，垂下目光，却没回答他。谭燕西缓缓地出了一口气，笑了。 你不否认，我就当你觉得是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